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一本书，确切的说是一套图书，而且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它就是永乐大典。今年春节期间到本月的月初，永乐大典的部分珍品在国家图书馆和读者见面，国图还特意从永乐大典中挑选出了一些寓意吉祥、贴近民众的篇章，制作成抄书纸，供大家在现场誊写临摹。那这永乐大典是一套什么样的图书？它的正本有没有流传下来？到现在我们又能看到其中的多少册图书、多少内容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永乐大典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永乐大典这个名字是既熟悉又陌生，大家可能都听过它，也知道它是传统典籍的集大成者，但它是怎么诞生的，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可能就知之甚少了。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的永乐年间，是明成祖朱棣敕令收集百家经典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成书时一共有11095册，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雨之后，现存的有400多册，而且是流散于世界各地了。1403年，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从他的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年号为永乐。1403年，刚刚经过4年苦战而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当时的大明第一才子、大学士谢晋帮他编纂一部类书。所谓的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资料性的书籍，它汇集多种书籍的资料来解释各种词汇，是古人搜索文献材料的词典，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百科全书形式。永乐帝希望这套书能够汇集百家经典，囊括天下所有书籍的精华，成为一套古今文献的集大成者。过了一年的时间，聪明过人的谢晋就编纂完成了这部书。永乐皇帝给这套书赐了个名字，叫《文献大成》。但是翻了翻书之后，皇帝很不满意，觉得远远没有达到集百家之书的要求。因为自从三国魏文帝曹丕开始，各个朝代都有类书的编纂工作。永乐皇帝显然是想编一部创造历史的大类书，来彰显大明王朝无与伦比的文化气魄。于是朱棣又命令他最信任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和谢晋一起重编了这套图书。根据学者的推断，当时编纂永乐大典的人数超过了3000人，人员十分复杂，除了官员、学者，还包括了当时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是民间术士和僧侣。永乐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书籍的精华，收集的典籍有近8000种。永乐5年，这套书终于编纂完成了，永乐皇帝这次十分满意，还亲自撰写序言，也重新起了个名字，就是永乐大典了。根据姚广孝的《晋永乐大典表》记载，永乐大典一共有22877卷，光是目录就有60卷，一共是11095册。不管是规模还是内容，都超过了前代所有的类书。上万册的巨大体量难以实现用雕版来印刷，所以永乐大典的全部内容都是手抄的，一直到了永乐6年的冬天，这套书才完整的抄写完毕。 其实永乐皇帝之所以在得到皇位之初就命人编写这样的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笼络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表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因为朱棣的皇位不是他爹朱元璋传给他的，而是自己抢来的，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时的很多学者官员就愤愤不平，不愿意接受朱棣的统治，而朱棣也恼羞成怒地杀了很多人。为了笼络这些人，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朱棣就有了编这套书的想法，同时也可以宣告自己的正统地位。据说永乐大典的开本高是50厘米，宽大约30厘米，用的是桑树皮和椿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质，洁白柔韧。各个门类事物的第一个字是用篆、隶、草体来书写，正文是用楷书台阁体，正文是墨色，引用书名的文字是红色，断句和标声符号再盖上一个红色的小圆戳来表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本书的样子，可以说在审美方面是端庄雅致，非常漂亮。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一套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皇帝下令编修的经典，按理说应该得到最妥善的保管，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永乐六年抄写完成的那套正本，当时是藏于南京的文渊阁，至于原稿，他一直没有离开南京。正统14年，也就是朱祁镇在任的最后一年，南京宫内着了一场大火，永乐大典的原稿就在这大火中付之一炬。原稿没了不要紧，正本还在就行啊。永乐19年，也就是永乐大典抄完之后的13年后，这套正本随着文渊阁的图书一起被运到了北京，暂存在奉天门的东走廊里。但不巧的是，宫中发生了火灾，所以书就没继续往宫里运，在奉天门一放就放了15年，直到正统元年才被送到宫中的文楼，那时候就已经是朱祁镇，也就是永乐帝的曾孙的朝代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副馆长陈红艳介绍说，永乐大典体量太大，其实历代皇帝都看得不多，书就被束之高阁了，直到嘉靖皇帝的时候，他很喜欢，经常在案头放几本，时时翻阅。也正是因为这位嘉靖皇帝的珍视，才为永乐大典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知道嘉靖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嘉靖36年，时间已经到了1557年，永乐大典也已经成书150年。这一年北京宫中又失火了，奉天门和三大殿都被烧毁了。嘉靖皇帝心疼书啊，他怕殃及附近的文楼，赶紧命人把永乐大典的正本抢运了出来。他对这本书可以说是真爱了，害怕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于是过了几年之后，嘉靖帝就任命高拱、屈景纯两位大臣负责校理善写永乐大典的副本，重录一部，注之他所，以备不虞。我们现在一想到那副本，那就是 Ctrl-C,Ctrl-V 那么简单啊。但是那个时候啊，这副本可全都是人工手抄，这是一项大工程。当时招选了誊录绘画生员一共109人，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全按照永乐大典正本的测试行款来摹写。每人每天只能誊抄3页，还不得涂改。每册结尾处还必须注明重录总教官、分教官的名字，万一有什么问题好去找责任人。所以这副本和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是没有区别的。 可惜的是，爱书人嘉靖皇帝并没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而重录工作在他驾崩的时候还没完成呢，直到第二年才大功告成，一共抄了5年的时间。可是蹊跷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自从副本完成之后，永乐大典的正本就不见了，下落不明，至今仍然是一桩悬案。我们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全部都是副本，一整部的正本就那么人间蒸发了，没有任何毁损和去向的记录。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随着嘉靖皇帝陪葬了，嘉靖皇帝是葬在了明永陵，就在现在的昌平区，但是嘉靖去世的时候大典还没抄完，这没有正本就没法抄副本啊，所以这第一个永陵说就是疑问重重。第二个说法是毁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火灾，三是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毁在了明末的北京宫中，五是毁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大火，六是仍然密藏在皇史城，也就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的夹墙内，现在就在天安门东的南池子大街一带。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永乐大典的正本还在，也许未来它还有重现天日的那一天。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那刚才说到大典的正本不见了，但副本和正本是一模一样的，那副本留下来也行啊。我们之前说到永乐大典一共是11095册，可是现在存世的只有400多册，那10000多册书哪儿去了呢？大典的副本最初是藏于皇史城，也就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里，清朝雍正年间被移送到了翰林院，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把位于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也烧了，永乐大典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回了330册，但已经有很多被焚毁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者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了，书放回去之后又遭到盗窃，据说在当时的琉璃厂的书肆里，只要用心找找就能找见永乐大典的踪迹。但其实在庚子事变之前，那10000多册的永乐大典其实已经只剩下600多册了。究竟是谁偷走了大典呢？有个词儿您肯定听说过，叫监守自盗，放在这里很适合。偷大典最方便的自然就是看护大典的官员。我们知道清朝也有一套知名的百科全书，是乾隆皇帝时主持编写的四库全书。1794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的时候，曾经对永乐大典进行过一次清查统计，当时就发现永乐大典已经遗失了1000多册，只剩下9881册了。当时的官员就认为是康熙时期的三位重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洪绪，他们仨在书局待的时间最久，偷书的嫌疑也最大。但是搜寻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这1000多册大典的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时候才丢了差不多1/10，之后更大规模的丢失就要到1860年之后了。英法联军入侵，清政府与英法议和，在那之后京城里使馆林立，而翰林院的不少官员也都和这些洋人有勾连。有句话说， 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根据记载，当时的翰林院官员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那时候洋人花上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简直是太便宜太值了。到了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重修了翰林院。那个时候永乐大典已经被偷得不足5000册了，朝廷很生气啊，严厉追究监守自盗的官员，叫刑部毙于狱。但是这严刑并没有阻止贪婪的人们。到了光绪12年，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从不到5000册又被偷得只剩下900多册。算一笔账，这11年间基本上是以平均1天1册的速度被偷走了4000多册。这永乐皇帝和嘉靖皇帝要是知道了，得多心疼了。时间到了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鲁迅担任当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他主管的就是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鲁迅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把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给了京师图书馆保管，也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这个时候永乐大典只剩下64册，从成书时的11095册到64册，永乐大典已经经历了500年的沧桑巨变。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说到，在1912年的时候，京师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只有64册了，而如今在国家图书馆里一共保存着224册的大典，另外还有200多册是已知流落在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家。从64册到224册，那多出来的160册大典又是哪来的呢？这可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多方搜求，里面也有不少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社会各界人士和文化机构都对大典的收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50年北京图书馆的馆员顾子刚先生率先捐献了3本大典，之后周书涛等藏书家也捐赠了他们收藏的几册永乐大典。此外，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等国内外的文化机构也捐赠了多册永乐大典。之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图书馆的馆员们一直没有停止搜求永乐大典的脚步。1983年，山东叶县文化馆有一位叫做孙红林的农民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立刻派了专家前往山东，经过多方的努力协商，最终将这一册也入藏到了北京图书馆中。据说这一册大典是孙红林的姑奶奶自幼家藏的，老太太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去世了。这册大典应该是清末民初的时候由北京流散到山东的。因为老太太并不识字，所以她把书的天头地角都剪了下来，做成了女工花样、鞋样。万幸的是，由于咱们中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认为凡是有字的纸不能破坏，所以这位不识字的老太太并没有损坏大典有字的主体部分。这一册大典还很特别，它入藏到国图之后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完成，预计施工，但是新馆大门的样式一直确定不下来。图书馆的大门是建筑的门面，代表了国家图书馆最直接的形象，意义很是重大。 正当大家发愁的时候，著名的铜雕技艺传承人朱炳仁先生看到了这册大典，其中有一个插图叫菱花双龟背图，他一下子豁然开朗，决定按照这个插图来设计新馆大门。今天这个大门仍然矗立在典籍博物馆，大家还可以欣赏得到。最新入藏国家图书馆的一册《永乐大典》是2007年从加拿大的一位华裔袁女士手中购来。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在核查古籍善本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袁女士手中的这一册《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四次鉴定，认为它正是明嘉靖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的一册，而且保存非常完好。最后在国家图书馆专家们的一致建议和力争之下，这册《永乐大典》才收回了国内，并且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册大典的发现和购藏可以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海外中华典籍回归的成功案例了。除此以外，最近十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将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大学的图书馆馆藏中共计57册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以另外一种方式让这一部分大典实现了回归。对后世来说，《永乐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集佚，因为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经消失的重要文献，很多典籍是借着大典的收集才得以传世至今的。即便现在大典只剩下400多册，也还是能从其中集出不少重要文献。国图的研究员陈友庆就介绍说，自己小时候最爱看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文献学家赵万里从《永乐大典》中集出的整部话本。为搜寻《永乐大典》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郑振铎也曾经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全面的。永乐大典留给后人的是财富，也是警钟和责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韩永进就表示，永乐大典是中华典籍文化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它本身就具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意义。那今天关于永乐大典就跟您先聊这么多，最后依然送出一首歌，来自后弦的唐宋元明清。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安定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顺，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那苍头的是不忍独再见，留下枕边回味